大家好，我是毓敏。首先我要在这里多谢过去十几年来对 MyRadio 不离不弃的朋友。没了你们的支持， MyRadio 今日不可能继续发声。我要在这里呼吁各位朋友继续支持 MyRadio。MyRadio 台湾直播室已经启动了一段时间。除了毓敏原有的节目在这里做直播和制作之外，我们也制作一些新的节目，不久之后就将会退出。我们现在多了很多新朋友，新订户，但是我们希望会增加那个订户的数目，去到最好就超过30万。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可以介绍你的朋友去订阅 MyRadio 的 YouTube 频道，这个是对 MyRadio 的支持，令到我们的声音无远弗届。第二就是付费支持，你可以通过交月费啊，或者即系入呢个 Patreon 做会员啦，咁你都可以支持呢个 MyRadio 嘅。天涯若比邻 ，MyRadio 继续发声。 咦？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Radio 嘅直播节目嘅？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Radio 嘅频道噶啦。 梗系啦，嗱，订阅完 My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，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，再选择全部，咁 My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！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。仲有一样嘢，千祈唔好唔记得喎。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，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Radio 啊嘛。而家除咗经 PayPal，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毓敏踢爆》，今日系2022年2月25日。咁啊，全世界咧个即系目光都系投射喺呢个乌克兰嘅啦。咁啊，究竟俄罗斯即系呢一场入侵乌克兰嘅呢一个即系军事行动咧，几时可以结束咧？咁嗱，今日咧就第二日嘅。如果你睇翻即系而家啲即时报道咧，即系而家即系俄罗斯嘅部队咧，即系距离呢个基辅咧，乌克兰首都咧，只有大概20-30公里嘅啫。乌克兰国防部就话咧，已经造成俄军800人伤亡啊！咁呢个当然就系要凝聚呢个乌克兰人嗰个即系斗志啊，抵抗呢个即系俄罗斯啊！咁但系喺俄罗斯方面咧，即系佢一定系希望可以速战速决嘅啊！即系唔好拖落去啊！呢个就必然噶啦，达到佢目的就 OK 噶啦，系嘛？咁佢个目的好简单啫，系咪？即系梗系要推翻你呢、這个即系乌克兰政府啦，系咪？咁啊，建立一个傀儡政府，系嘛？咁呢个乌东咧就完全系佢控制底下，系嘛？或者成个乌克兰啊，即系喺可见嘅将来都全部喺俄罗斯控制底下。呢、這个就一定系即系普京嘅一个即系短中程嘅目标，一定系咁样噶啦，系嘛？咁呢个系咪侵略咧？呢、這个当然系侵略啦，系咪？即系俄罗斯嗱，即系喺之前嘅所謂蘇聯係嘛，東歐啊，所有嘅國家都係佢嘅附庸國係嘛，有好多係侵略得翻嚟嘅係嘛，阿富汗又好，捷克又好係嘛，咁呢個我哋睇翻上一世紀啊，即係呢個共產帝國擴張啊，所謂搞世界革命，即係由列寧開始係嘛，跟住一路到史太林係嘛。一路發展落去，睇下成個蘇聯呢一個共產帝國啊，即係向外擴張，係嘛？個世界即係就一分為二，係嘛？大家都好清楚噶啦。上一世紀冷戰時代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係嘛？即係二次世界大戰咧，就係人類面臨一個衝擊，就係呢一個所謂國家主義、帝國主義，係嘛？呢啲極右派嗰啲軍事力量，係嘛？喺歐洲度啊，即係掀起一场欧战，跟住变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系嘛？呢、这个就系所以我哋对民族主义、国家主义咧，即系我哋系从心底里边，即系怀疑民族主义。如果你从文化嗰个角度嚟讲，冇问题噶，系嘛？咁但系民族主义一变变而为国家主义，再变变而为帝国主义，系嘛？所以上一世纪嘅上半期，基本上人类社会就系俾呢一个咁所谓法西斯纳粹啊呢啲所谓。极右派嘅呢啲咁嘅右翼势力啊，或者法西斯主义 人類受到的禍害在上一世紀的上半期。好了，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呢，人類社會面臨的第二個災難呢，就是這個共產主義擴張，是吧？好了，到今時今日冷戰已經結束了，二十一世紀現在竟然又有熱戰的，是吧？好久都沒有熱戰了，是吧？即是當然小規模的熱戰都是有的，是吧？那你說即是阿富汗上次塔利班搞定了這個阿富汗政府，那個都算是熱戰，但是國內的熱戰，但是這個你是入侵人家的國家嘛，是吧？咁所以而家嗰個形勢好清楚嘅，因為你強弱懸殊，同埋國際社會咧，大家睇到個反應又唔係好激烈嘅，即係 Donald Trump 梗係出嚟抽水啦，大佬係咪？如果我做總統，就唔會發生咁嘅事啦，係咪？呢、這個即係 Donald Trump 講嘅，講咩咧？咧佢即係喺琴日前日咧接受一個保守派電台節目啊，即係。訪問就批評呢個拜登領導能力不足啊！喺烏俄危機之下咧，中國將會係下一個積極採取行動嘅國家。習近平就將俄羅斯對烏克蘭嘅行動咧視為奪回台灣嘅一大信號。嗱，我即係講到呢度咧，我就真係冇辦法唔講而家台灣嘅情況，係嘛？咁當然，今日烏克蘭，明日台灣啊！同之前嗰個今日阿富汗、明日台灣，都係台灣內部或者台灣嘅輿論部分輿論啦，我講啊，所謂疑美、懷疑美國、疑美嘅嗰個情緒嘅發酵，所以先至有今日阿富汗就明日呢一個台灣，今日呢個烏克蘭就明日台灣，都係呢種疑美情緒嘅發酵。即是美國會不會幫拖呢？咁會懷疑，係嘛？一定要靠自己，咁啊，自己台灣自己救，要咁樣。咁呢個係，但係呢一種講法咧，就被民進黨而家執政當局咧就視為咩咧？就係、是、協助呢個中國嘅認知作戰，係嘛？恐嚇台灣，係嘛？我琴日去分析呢、這、一個。蔡英文嗰個四點指示嘅時候提到個第三點，即係應對認知作戰嘅時候，佢提到即係呢個境外勢力，其實呢個境外勢力嘅寫法係有問題。點解唔係境外敵對勢力呢？係嘛？你一定係將中共視為境外敵對勢力噶嘛？你唔敢直情稱中共，你都叫佢做境外敵對勢力噶嘛？你唔係你境外勢力，喂，境外勢力好多嘅喎，係嘛？呢個冇貶義個境外勢力係嘛？咁你而家喂同梵蒂岡嘅關係，或者同出面嗰啲宗教，即係外國嘅宗教團體嘅關係，咁嗰啲係咪境外勢力呢？應該係境外敵對勢力，咁啊點解境外勢力意圖操作烏克蘭情勢，影響台灣社會民心士氣，係嘛？同埋所謂境外勢力同埋在地協力者，呢、這個在地協力者好明顯就係指國民黨。但我又要問一句啦，合理啲，既然你可以容許2019年。喂，唔係容許你自己大聲疾呼國民呢、這個民進黨當局係嘛？要支持香港，仲提出一句口號：今日香港，明日台灣。嗱，嗰個係2020年年頭選總統嘅時候，今日香港，明日台灣，即係話嗱，香港而家發生咁嘅事，中共對香港人嘅壓迫係嘛？我哋引以為戒同埋提高警覺係嘛？一定要抗中係嘛？保台。咁所以你如果你投票选总统，你就一定选抗中保台嘅民进党蔡英文，就不能投票俾呢一个即系提出两岸和平、台湾有钱嘅呢个韩国瑜。OK， 台湾安全，人民有钱，呢个系唔得嘅。咁今日香港，明日台湾，系嘛？系你蔡英文讲嘅。如果你可以容许蔡英文或者民进党党局，在2020年讲今日香港明日台湾，那为什么你不给台湾那些疑美人士讲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呢？都是对那个即是作为即是在个地缘政治里面那个危机感而已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即是你讲今日香港台明日台湾就得，人家讲今日乌克兰明日台灣就唔得，係嘛？咁呢個朱立倫都有講啦，係咪？要即係就呢、這、一個 即係台灣一定要就烏克蘭嘅局勢咧，即係啊，要有一個所謂警覺係嘛？因為台灣都係面臨即係咁，即係呢個中共嘅軍事威脅。其實呢種講法佢係愚昧啫嘛，即係美國唔會幫拖噶嘛，係咪？咁你而家即係呢種愚昧咧，唔單止台灣嚟，香港都係。即係我上網睇下啲即係網上嗰啲輿論啊，即係我指嘅就唔係嗰啲打飛機嗰啲啦，係咪？即係有文有路嗰啲啦，即係唔係喺度即係整兩句打飛機嗰啲啦，係咪？有兩種，一種就反美，就跟大陸嗰個口徑，跟中國嘅口徑；一種就係疑美，懷疑美國，即係屌你！但你睇美國。阿富汗又是咁樣啊！塔利班可以即係屌你，即係好快脆搞掂咗呢個阿富汗，推冧咗個阿富汗政府，係嘛？咁你美國倉促撤橋，係嘛？真係好核突。咁大家攞呢件事嚟講咯，咪咁我所以台灣喂真係要有啲危機感啊，係嘛？今日阿富汗就明日台灣噶啦，係咪？咁當然當時民進黨就梗係反對呢種講法啦，係咪？咁香港即係對於烏克蘭而家呢個形勢咧，亦都有呢種所謂疑美嘅呢種咁嘅言論出現嘅嚇，就懷疑美國，甚至乎即係覺得美國今次喺烏克蘭呢、這、一個即係琴日發生即係、就是、俄羅斯嘅軍隊入侵烏克蘭，咁佢哋只係喂會提出全面制裁呢個俄羅斯係嘛？咁有啲咩具體嘅行動咧？係咪？即係。譴責咪最多係咁咯，講咩咧？係嘛？完全冇實質行動，而且講到明就係唔會即係派兵入呢個烏克蘭嘅。咁香港嗰啲輿論亦都有呢啲愚昧嘅呢啲講法，係嘛？另外一種香港嗰啲咧就緊跟中國，係嘛？就反美，係嘛？嗱，呢個中國外交部咧，即係我哋琴日講佢哋嗰個講法係嘛？其中仲有一種講法就係、是。當有記者問呢個華春瑩嘅時候，即係話呢個係咪呢個係咪俄羅斯侵略？佢話呢個唔係侵略，呢個係特別軍事行動，係嘛？咁之前王毅咧同呢個俄羅斯外長咧，大家亦都交換意見之後咧，幾乎想有個共識嘅啦，就係、是、理解即係俄羅斯對安全嘅嗰個憂慮。喂，你有咩安全憂慮咧？烏東發生嘅嘢，喂，烏東就係嗰啲分離主義者要搞嗰個烏克蘭。政府咪咁解啫嘛，即系嘛，即系喺乌克兰里边搞分裂主义，嘛，而且有军事行动嘅，嘛撑佢嗰个就系俄罗斯，系嘛？咁当然咧，俄罗斯嘅理由咧就系、是，喂，就因为你北约系要向东扩展啊嘛，大佬系嘛，就唔俾你乌克兰入北约嘛，而家系俄罗斯就系、是、用乜以为你？你如果你北约系嘛都可以控制到呢个乌克兰嘅，或者唔系控制啦，系嘛？即係軍事上，烏克蘭如果有北約嚟做後盾嘅話，咁你俄羅斯咪覺得喂呢、這個係安全問題咯？咁呢個係當然俄羅斯嗰個立場啦，俄羅斯嘅講法啦，係咪？係嘛？咁你既然你北約係嘛，即係都未接受呢個烏克蘭加入北約，或者梗係有阻滯啦，係咪？咁但係都唔會構成一場咁嘅軍事行動噶嘛，係咪？咁好明顯，中國咧就同呢一個俄羅斯係同一個鼻孔出血噶啦，出血咧唔係出氣，出血同一個鼻孔係嘛？航系一氣啊！咁我琴日咧嗰個講法就係、是、上一世紀冷戰時代係嘛？呢、這個美國就聯中以制俄係嘛？而家咧喺烏克蘭事件上面係嘛？你可以話俄羅斯。要争取到中国嘅支持，系嘛？佢喺东澳嗰度见完习近平之后，跟住就嚟啦，系嘛？你可以咁样去即系做一个推论都得，系嘛？你可以话佢系联中以制美，系嘛？咁亦都可以有一种讲法，就系我反为认为就系呢个中国联俄与抗美，系嘛？因为你反正美中关系都冇办法所谓 reset 嘅，系嘛？翻唔到转头嘅，就算你拜登。 咁漏爆都好啦，都翻唔到轉頭噶啦。而家加上呢個俄羅斯嘅形勢，咁你中國已經係好明顯企喺邊一邊，已經好清楚噶啦嘛，係嘛？所以呢個美中關係基本上就冇得改善嘅，係嘛？咁橫掂都係啦，係嘛？咁喂，佢哋兩個 friend 啲，咁你咪呢一股勢力，你呢股力量咪大咯，係嘛？所以你睇下過去呢幾十年，係嘛？超過半個世紀，嗰、那個世界就係咩？就係美中俄。美中蘇美係嘛？三個大國係嘛？嗰種嘅互動係嘛？咁但係對人類社會就構成一個好大嘅威脅。休息一陣。